Vince 靓声琴手泳诗和我们弹钢琴兼当然要开声唱歌的，还有我们的拍档阿坚，阿坚哥你好。今天比较特别，都可能有些我觉得会好，我自己可能会 moody 啲啊，即系有啲情绪啊咁。因为咧，我哋要怀念一位好朋友，亦都系香港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嘅乐迷，我相信系即系都几大部分嘅乐迷咧，都会非常怀念佢。我哋讲紧就系梅艳芳，咁有电影啦，最近亦都经常咧会播佢啲歌啦，唱佢啲歌啦，咁啊睇出佢出电影嘅亦都好多好多朋友。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别咧揾到一位歌手咧，系演绎主要咧系将梅艳芳嘅歌咧，我哋喺呢度咧就系一齐唱，唔系话扮佢唱，而系咧我非常欣赏我呢位歌手请嚟嘅呢位歌手嘅纯低音好靓好抒情嘅部分。大家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叫做言新， 多谢 Albert， 系 啦，大家好， 言咧就系言。 研究嘅研， 研究研啦，新系新旧嘅新啊，系啦，我哋研究喺新一年咧，有啲咩嘢可以唱先， 都要同大家讲 Happy New Year 啊！ 系啊，系啊，我系因为其实2022咧，阿 Vince 阿坚哥，我哋系第一次同大家喺2022年见面啊嘛，吓讲声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咁、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2022，咁啊。咦，减一减2022减2000靓歌，咁啱22年噶咯，我已经踏入22年节目， 咁快 系啊，2000年开始噶嘛，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开头嗰啲部分咧都会。真係选唱晒梅艳芳嘅歌。 係啊，咁最近剛才 Albert 你讲有电影上咗啦。咁即係我哋睇完，即係一众乐迷睇完之后就行出去嘅时候就觉得意犹未尽，有好多美好嘅歌曲好似都好想再追返再听返。 係啦，咁啱呢就係妹姐呢已经逝世18年啦。因为18年前嘅12月30号即係啱啱过咗两日啦。就係佢嘅逝世嘅日子。咁所以大家一路将佢最好听嗰啲或者最心仪嘅歌曲啦，最有感觉嘅歌啦，我哋慢慢现场演绎啦，好嘛。 好啊。 我仲记得我仲在场当年佢喺利舞台参加第一届嘅新手歌唱大赛。 係1982年。 82年係啦，我在场嘅。 7月18号， 系啦，睇住梅艳芳着住，唔系唱住嗰只， 着住金色战衣， 系啦，金色战衣就唔系波波裙啊，即系个原唱者就波波裙啦。 嗰阵时嘅利舞台系咪同而家唔同噶？外 而家有利舞台，嗰个利舞台而家变咗商场咯。而家以前嘅利舞台，你冇去过？ 以前如果你话系好， 即系未拆之前咯， 应该就未见过。 哦，咁咪真系有啲可惜，有啲几经典嘅，系非常之有气派嘅一个即系。你以前覺得是一些古舊啲，即係已經有經典嘅 theater， 係 佢唔係有音樂廳，係 theater 咁啊，咁係一個劇院咁樣嘅形式，好高好高嘅樓底，左右兩邊有對聯嘅。 咁你嗰陣時係做嘉賓定係？ 我去睇啫， 哦， 因為佢係比賽嚟噶嘛， 係啊， 所以呢啲比賽我都我自己當然亦都喺練舞台開個演唱會嘅， 係 係噶，以前冇得揀嘅，冇紅館，乜嘢館都冇。 就是 得大会堂咧，我哋唱民歌啦。但系我就个人演唱会咧，就喺利舞台。 哦， 邓丽君、罗文嗰全部都系利舞台。 即系 top， 好似你哋 冇得拣，冇得拣啊！但系即系座位虽然好少，但系咧真系好多回忆喺度。咁当年我就记得梅艳芳，就大家都知，全香港都知佢系唱咩歌型啊。 就系、是，不如我哋就借呢一阵风， 系啦， 带我哋翻去呢个80年代。 好啦，延伸。 出多少热线也没法去计得真，强也不需再惊惧风雨沉。吹呀吹，因这风吹，抹干眼眸里轮清的眼泪。吹呀吹，因这风吹，爱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初起相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落雨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吹呀吹，因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两睛。走，管风里是谁。 掌声雷动啊！当年， 当年， 咪当日咧就今日都系嘅，因为今日咧就我哋面前冇观众啫，但系收音机旁边咧就好多听众嘅， 大家可能都已经开始跳舞啦。 系啊，呢个真系好开心嘅一只歌嚟，咁啊，小凤姐嘅歌啦，咁啊，阿梅艳芳咧就选唱咗，就都仲未系讲话即刻当晚就红嗰啲嘅， 未系嘅，系咪啊？ 即系选咗，梗系大家即系众望所归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大家全城关注啦。 咁你现场听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好震撼嘅？ 多数都会觉得佢系冠军噶啦。 嗯， 我哋通常睇比赛咧，都系会心里边大家喺度估啊嗰啲咁样。咁啊，当然即系啲评判大家都知道佢哋啲 taste 嘅，我都大约估到嘅，因为睇得太多嘅比赛，同埋识得佢哋，咁啊即系接触好多啦，譬如黎小田啊等等咁样。咁所以当年系当然除咗梅艳芳，就仲有一路开始咗之后，呢个系好重要嘅，就系唔系佢攞冠军咁啊，完啦件事唔系咁啊，系开始咗新手歌唱大赛嘅一连串嘅 以后嘅比赛 吓多啦，即系咁多届落嚟啦，即系差唔多。我谂如果你问一下所有系歌星或者唔系歌星或者系 点讲咧？大部分人都参加过呢个比赛嘅， 变成一个摇篮。 系啊，上嚟呢、這个系啊，上嚟我呢个节目嘅好多嘉宾咧， 康哥哥啊， 你估都估唔到佢，佢好、 啊、 多即系全部都中嘅， 系全部都 唔系嘅，都话参加过嘅。吓 ，Even 啱啱即系你估都估唔到，譬如啱啱揾阿杨立门上嚟唱，佢做高官嘅啫嘛，不过佢都参加过嘅， 佢都参加过 好、 這個、 多，但系佢又冇继续咯。 佢而家就教英文啊嘛，喺电 诶，佢嗰啲系已经系即系退休喺嗰度诶玩乐嘅啫，系佢兴趣嚟嘅。咁佢唔係教英文，佢係即係唱歌，係啦，唱歌就講英文，係非常好嘅節目嚟嘅。咁講翻啊，梅艷芳嘅《風的季節》，咁大家都之後咧就呢個歌咧又變咗有第二春啦。除咗有徐小鳳已經開始咗都係好 hit 嘅，咁但係之後咧最重要就係梅艷芳自己嘅歌啦。佢、好聽，我頭先講話唔係話即刻一炮而紅，而係咧就你我諗你都會睇過好多梅艷芳嘅資料啦。咁即系个形象就阿刘培基同佢啊， 做嘅 塑造啦， 系啦，冇错， 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当时嘅梅艳芳系传统啲，即系佢系由细到大，譬如佢喺丽苑啊一路唱歌上嚟咧，佢有一种只嗰种嘅独特风格，即系喺呢啲演唱场合唱咗几十只十几年啦，十几廿年啦。咁所以新嘅形象咧就要慢慢塑造。 嗰阵时就刘培基先生就塑造咗一个即系可一不可再嘅一个diva 出嚟嘅形象。 系啊，系啊。 咁就随住佢呢一只歌带咗佢出道之后咧，咁当时电视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媒介啦。 主要啦。 系啦、啊，咁将电视剧同埋主题曲一结合咧，哇，那个力量就好犀利，就皆知韩文啦。 我最中意好多只噶啦，梅艳芳。咁我好中意啊，辉哥就写俾佢嗰只叫《心债》， 都系1982年。咁你记唔记得系边一套电视剧啊？ 系我一定要想揾你上嚟，就要等你即系搜集晒啲资料啊嘛。 系好在 今次等你讲俾我听啊嘛。 今次咧就 咁好记性咧， 为咗 Albert 咧就做咗好多功课。咁样咧就系《香城浪子》 系啊， 你有冇睇过啊？ 有黄日华啊嘛。 系啦，梁朝伟女主角仲记唔记得系边个？ 咦，女主角嘅《香城浪子》女主角唔记得？ 庄正仪 吓系咩？系庄正仪咩？ 仲有汤镇业嘅。 我真系估唔到系庄正仪。 系啊，系咪啲回忆突然间翻晒嚟咧？ 翻唔晒啊，不过只歌咧就令我翻晒啲回忆啦。 咁我哋要请埋 Elvin 一齐去同我哋回忆一下。 我今日咧就好想听一啲好有梅艳芳感觉嘅低音，咁所以我揾阿贤新啊，一位好靓嘅低音咧，同我哋先演绎。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断抚慰，只望可补偿一世。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多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千代千生难估计。 比较特别喎，男女一起对唱，仲要是都是一啲好低音嘅，我咧即系喺晚上听嘅时候咧，有时听嗰啲抒情嘅低音、中低音咧，会等大家咧今晚瞓得甜啲嘅。咁尤其是咧一路怀念住梅艳芳啦，咁啊嗰种情绪好快唱完心债咧就已经嚟咗啦。咁啊，延伸啦，你系当时睇先，佢系八二年啦开始啦。 嗯， 一路你都开始，你系由几时开始注意到 其實 认识佢咧？ 嗰阵时我仲系好细个，即系都未读小学嘅。 嗯，系咩细到咁？ 系啦，咁跟住就 即系幼稚园。 系啦，幼稚园嘅。咁、 哦、 但系到后来就因为我啲阿姨啊、舅父好中意梅艳芳啊、谭咏麟啊咁样，咁我哋就成日细个会见到佢哋啲黑胶碟，咁、 哦、 就会拆嚟听咯。咁嗰啲嘢原来嗰啲旋律咧喺细个就会印咗落个脑，嗰、 嗯、 种时代嘅氛围咧，其实已经好似种子咁样咧埋藏咗。咁到后来到即系大学毕业啦，有机会跟你学嘢啦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有多啲机会唱歌嘅时候咧，先至抄翻梅艳芳嘅歌。咁咧我都好记得，即系你同埋阿萧生都会讲话，唔系、哦，你应该唱翻你自己个声音、哦，低音先系你嘅即系好嘅地方。咁所以咧，好自然我哋就会揀翻梅艳芳嘅歌嚟唱啦。 啊，其实都冇所谓嘅，但我觉得即系女仔多数系高音嘅， 系 清丽啲嘅，咁多数都系以前嘅一般朋友都系，有时外国都系嘅，一路以嚟女仔就高音嘅， 系好自然， 好自然嘅，咁啊好少有女仔嘅低音嘅，咁自从以前咧就有白光啦，四十年代，咁所以佢又好出名嘅，即系因为佢歌唱嘅风格啦，咁、 嗯、 我哋有梅啊，有啊徐小凤啦， 徐小凤系啦， 咁所以咧后来有啊梅艳芳啦，咁就即系奠定咗咧女仔唱低音咧，原来系一种好突出嘅。 系啊，即使喺今次电影入边都有提到，即系当时应该系黎小田一个角色咧，就 系 揾阿梅艳芳参加呢个比赛，就话你唱低音仲好啦，辨识度仲高咁样。 系啊， 咁于是乎咧，佢就拣咗《风的季节》。 系啊，小田哥真系好有眼光嘅，佢喺音乐上。 系啊，咁跟住就好快，佢哋就即系好多时候嗰阵时候就好多日本嘅流行歌啦。咁呢一只咧，亦都系一个剧集嘅歌。咁相信咧，大家一听嗰个前奏就知道。 好熟噶，我哋山口百惠啊嘛，佢都系。把聲音唔高嘅，我都好中意佢。咁喺影壇唔使講添，即係佢係超級天后。咁亦都有呢一隻叫做有個劇咧叫《赤的耳環》。 讓快樂為我展開，和你共睡原是可愛，為我盡力。道上光彩，无奈安稳难以因你改，逝去旧梦愿你抛开，怀缅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跟我无将来，当飞花要偏偏被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坎内，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再散如灰，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要翩翩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着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日日收起关准心。让再散如飞，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多谢阿燕新嘅赤的疑惑。当然啦，喺新闻报告后咧，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我哋继续会有好多好多梅艳芳嘅经典精彩歌曲为大家演绎，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冠病毒确诊，24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剩低两宗结果待定。新增患者包括一名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K 座的27岁女子，潜伏期曾经逗留香港，从芬兰经荷兰和泰国乘搭航班 KL819， 在上个月31号抵港之后检测呈阳性。另一宗个案是本地机组人员，上个月29号出现病征，第二日向私家医生求诊，检测呈阳性。另外，荷兰皇家航空营运上个月31号由阿姆斯特丹抵港的航班 KL819 有6名乘客检测呈阳性，而国泰航空营运昨日由曼彻斯特抵港的航班 CX216 亦都有3名乘客检测呈阳性。卫生署禁止荷兰皇家航空的客机和国泰的客机在今日至今个月15号期间分别从阿姆斯特丹和曼彻斯特在香港。旅发局宣布，因应本港疫情最新发展，原定在明天开始报名的第三轮赏你游香港活动将会延迟接受报名。旅发局说会密切留意疫情最新情况，在确保公众卫生和安全的前提下适时推出活动。旅发局表示，市民在2021年12月10号起储起的机印收据将会继续有效，可以在活动重推的时候换取本地旅行团名额，提醒市民妥为保存。市民在本地零售和餐饮商户的实体店铺消费满港币800元，就可以储起机印收据参加赏你游香港活动，换取本地旅行团名额一个。海关关长何佩珊说，海关在准备通关的大量工作，由于很多旅客口岸两年没开，之前派往支援货运查验工作的人员亦都会再调回，在人手配置、查验设备和培训等要作准备。何佩珊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海上走私有所增加，每次走私的货量亦都好大。他提到，而家最多走私的货物是冻肉，亦都包括新电子产品，例如是新款手机等。当内地有需求，就会有走私风险。对于近年有海关人员在执行反走私行动的时候殉职，何佩珊说，海关早前已经作内部检讨，包括在改善人手配置和装备，例如船上会有更好的设备，当出现反船的情况，船上人员会较容易找到出口。法国元旦日起禁止大部分蔬果以塑胶包装出售，包括青瓜、柠檬和橙等30种的蔬果。不过大包装、切片或者经处理的蔬果就可以获豁免。法新社报道，完整的法例会到2026年才会实施，并会有缓冲期，给业界适应新安排，包括用完塑胶包装存货。 目前法国超过三分一的蔬果产品都是以塑胶包装，政府相信新措施可望每年减少数以十亿计的一次性塑胶包装，期望业界加快转用可重用或者循环再用的替代包装物料。总统马克龙形容法例是真正的革命，展示国家目标在2040年停用一次性塑胶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孙中山、陈少白、游烈、杨学龄是清末民初四位革命家，合称四大寇。 喂，咪先咪先，呢张合照1、2、3、4、5，5个人噶噃，咁第五个系边个嚟噶？ 有请孙中山纪念馆馆长孙德荣同我哋揭开呢一张合照嘅谜团啦。 呢张照片咧系一张五个人嘅合照嚟嘅，包括咗四大寇啦，就系孙中山啦、陈少白、杨学龄、游烈，仲有一位咧叫关景良。咁我哋馆藏咧就有呢张相嘅玻璃底片，就由关景良嘅仔关少仪医生咧送俾我哋嘅。咁呢张底片咧就系记录咗当年佢哋响玛丽士医院，就系孙中山响香港学医嘅时期，就拍咗张照片喺度嘅。咁呢张相咧就可以留低孙中山一个年轻时候嘅形象。咁我哋响展览里边咧就交代咗四个人嘅相知相交啦，就同行行一个奔走革命嘅路啦。咁但系呢张相咧有唔同嘅版本出现，咁其他嘅刊物里边咧就有好大量嘅照片咧都系讲紧呢张相系得四个人嘅。咁但系喺1940年嘅时候咧，香港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叫广东文物展览，就里边展出咗呢张相，好清楚系五个人嘅玻璃底片，就好清楚一个证据咧，呢张相拍摄嘅时候系五个人嘅。我哋点去考证翻张相咧？都系一个我哋历史嘅训练啦。 透过一张珍贵的底片、展品和多媒体方式重塑革命记忆，介绍四大寇的故事。 即日至到3月16日，孙中山纪念馆一楼展览厅，四大寇从照相重塑革命记忆展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随缘跟你共聚，歌声里琴声里和你藉那音乐，盼望能将空虚扫去，凭你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已 下谁？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拍和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姓甚名谁，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然的唱未觉累，今天我如酒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 这个歌就叫做今夜真情，今夜真是真情地诉说梅艳芳的往事，她的歌曲翻唱她的歌。咁讲起今夜真情，阿边时你知唔知道系咩嚟嘅？系咩主题曲嚟嘅？ 我听过你讲呢个故事两次啦。 系咩？ 就系阿子成咧就拜托你喺停车场嗰度拜托。 佢讲嘅唔系我讲。 啊系系。佢讲咗两次。两次系啦。 诶，佢即系铭记于心，我话唔系小事一宗啫。咁啊，因为阿子成就突然间接咗一个即系好重要嘅节目，就系一个人主持嘅电台节目啦，每日做嘅就叫做今夜真情。佢喺电喺香港电台嘅停车场撞到我，我想要只主题歌，我当然冇问题啦，做一做啦，咁听日就唱啦，咁未作啊，不过作咗只歌佢写埋词俾佢，咁到咗而家我都有得唱啊，多谢阿子成啦邀请。咁翻嚟我哋今晚今夜真情嘅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请到我哋嘅特别嘉宾啊，延伸啦，延伸都冠过好多唱片噶，咁都好多只啦。 其实都系跟 Albert 学习， 系啦，冇讲。不过我好欣赏啊，延伸嘅即系独特嘅即系中低音，咁亦都中英文啊各样歌嚟到唱咗好多年，咁即系叫做睇住你成长啦，咁而家越嚟越成熟添，把声音真系 都系因为有你一路带住我哋咧一班嘅小妹妹、小师弟、小师妹啦，咁就先至可以有呢啲即系音乐嘅旅程嘅历练，咁所以即系特别系我觉得好难得啦，咁即系喺电台可以喺空气入边同好多唔同嘅朋友去交流，咁所以每一次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咯。 系啊，我咧啲而家咧亦都请咗好多无数咁多嘉宾啦，即系喺呢个节目度出现过。咁你都知道我嘅风格就系唔系话一定要揾现役，即系或者边个当红歌手啊咩？我好中意揾一啲真系好唱得，好有独特风格，但系当初大家唔系一定太熟悉佢嘅歌手嘅，即系咁喺中间有啲都你好难 define 佢系一类嘅咩歌手，佢究竟系点样嘅咧？点样佢职业啊？抑或系业余啊？抑或半职业啊？又冇所谓嘅。最重要咧就系自己对音乐、对歌曲、对唱歌有个好 热诚 喺个 passion 喺度。 嗯， 一听就知嘅。 系咪啊？ 系噶，听得出嘅。即系有啲人唱歌好叻嘅，咁但系咧可能佢因为佢要为咗当系一个苦差嚟，个工作嚟，我被逼要唱嘅啫咁。咁你又听得出嘅。 我哋每一次有机会同你一齐唱，我哋都会好开心。 咁今晚好开心啊！因为我特别咧就邀请阿延伸，除咗唱演绎啊梅艳芳嘅歌都好，个声音好适合之外咧，个情怀好配合之外咧，就同我揾下啊，究竟我冇记性噶嘛？究竟阿妹以前嗰隻歌系边度嘅？咁啊，又要同我揾晒啲资料啊！ 系啊，我哋都唔敢偷懒嘅。 系啦，真系好啦，真系好啦。而头先咧，我哋又唱过《风的季节》啦，参加比赛啦，有《心债》啦，有《赤的疑惑》啦。咁其实咧，有啲歌咧就 由赤的兒話開始諗咧，梅艷芳其實係去過日本嘅。 係啊，一首歌咧係好重要嘅。喺1983年咧，交出我的心咧，佢就唱咗一個日文版，咁咧就參加呢、這、一個日本嘅第12屆東京音樂節。咁嗰一次佢就贏咗兩個大獎嘅，咁一個係亞洲特別大獎同埋 TBS 大獎。咁佢嗰一次嘅演出咧就震撼成個亞洲啦。咁樣就佢就開始將佢嘅舞台就延伸去呢個日本。 哇，系啊，咁我哋香港都有好几位可以有类似成就啦。首先邓丽君啦，陈美玲啦，咁仲有其实梅艳芳都攞过呢个咁大嘅奖项，所以佢后来亦都喺日本即系留下一啲感情噶，可能就因为呢次开始都未定，歌名叫做《交出我的心》。首《交出我的心》咧，就系有日文版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啊怀缅下梅艳芳嘅日文版系点啊，佢喺当年系点咧，上网都揾得到啊，应该。其实好似嗰啲歌都好似系剧集噶，系咪？ 系啊，系《警花出更》哎。咁我真系冇睇过啦。 咩、這、冇、個、印象？《警花》咩？《警花出更》呢啲呢类似嘅名称咧，都好多出嘅。 好多关于即系 陀枪师姐啊，咁即系都系。 但好似我上网揾，好似系郑裕玲做女主角嘅。 哦。 但系呢首歌咧就系顾嘉辉先生作曲作词嘅。 如果系 TVB 嘅就。 九成九噶啦， 都系 啊，都系顾家辉先，尤其系啦，都系阿辉哥。咁后来咧，都有加咗啲黎小田，因为黎小田又喺当年嘅丽的电视咧、哦，就过咗去 TVB 嘅、 哦， 有一段时间。 都系你嘅好朋友嗬。 系啊，我都有唱过黎小田写俾我嘅电视剧主题曲嘅、 哦 啊，都有、啊、不过就唔系好 hit， 所以唔记得咗。好啦，咁诶，讲起梅艳芳嘅歌，真系好多我都好想听。所以今晚咧可以倾下唱下，我哋都系咁啦。 嗯。 当然啦，后来嘅我哋叫阿妹啊，即系叫惯咗。 妹姐系。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点讲咧？佢系我前辈，亦都系我后辈。 哦。 因为佢如果你讲前辈，人哋四岁就喺丽苑唱歌。 哦，系要计埋金钱嗰段。 但后辈咧就系即系我哋出咗一道好耐， 你睇住佢出道。 82年已经好耐噶啦嘛，咁我哋系70年代噶嘛呢啲歌手，咁啊睇住佢出道嘅，咁佢系一个新人，就所以变咗佢都系叫我哋前辈噶当时。不过即系当然无分先后嘅，最重要就系真系欣赏啊，睇住一路哇，即系哇嗰种。变化真系大到咧，一路佢又真系除咗好用心唱歌，又无论喺个舞台上边啊，各样嘢咧好用心， 系 亦都好勤力嘅， 嗯 啊，即系如果唔系你边可以应付到咁多嘢？ 系因为佢有一啲嗰啲徒弟啊嗰啲讲，就系话佢如果佢做几十场演唱会嗰啲咧，佢哋跳完唱完咧入去后台吸氧气嘅。 系 咁佢哋吸完氧气一转身，诶、妹姐已经换好晒衫，已经上台啦咁样。 吸氧气咁夸张？ 哦，即系其他嗰啲后生仔吸紧氧气，但佢已经 ready 咯。咁样咁所以哇、哦，真系好劲，佢体能系好犀利。 好劲嘅，即系佢其实咧个体能唔系好劲嘅，但系个意志令到个体能好劲。你明我讲咩啊？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成日要做好多运动啊，大只啊，咩好 sporty 啊，唔系嗰啲嘅。 系啊，刘培基喺一个访谈节目，即系老余有约都有讲过有一次，即系佢要颁奖典礼，佢病晒，佢哋就搵人抬佢去到红馆。 系啊， 临尾就总之佢一出去，佢攞奖嘅时候都话：我今日病，我应该唱得唔好。点不知一出场唱冰山大火，哇，跳晒成个台咁样。 系冇人会知道佢系病紧， 完全唔似， 真系好厉害。咁讲起即系喺个舞台啦，佢亦都会好多喺舞台上面嘅好朋友啊。咁但系当然知道就系佢同张国荣嘅合唱啦，差唔多好似即系差唔多指名配对咁样嘅。有一段日子，因为张国荣系喺乐坛即系叱咤风云，两个真系天生一对吓喺台上面。咁另外咧，亦都有同音乐上边咧，同阿伦永亮咧， 冇错。 就是真的很合拍的、因为Anthony 呢就在音乐上面真的都帮他很多、做很多編曲啊做演唱会啊等等亦都有跟他合唱、不如这样我们没有伦永亮因为 Anthony 来过都有唱的但不如我们找一个、女仔跟女仔唱的版本 好啊 边是心仍是难 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作梦幻，令我饱经聚散，尚多限。爱过也痛过，因失意到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度过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会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情惯在爱浮沉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 受像冷雨叮嘱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限。爱过也痛过，因失而动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前人伴着到来始终不多，情爱会捉弄我，随着跌跌碰碰处境来渡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静挂在爱路继续浮沉。中星辰如透一丁眼，如悲哭千春消逝未再返。今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无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间。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挂在爱路继续浮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明日我又继续爱路浮沉。 最近也都翻睇咗一出电影，就系佢同张国荣嘅《胭脂扣》。 世言幻作烟云似，挥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延续不容易，父亲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往倾注，愿那天。 最尾嗰度，如花咧就等咗十二少53年，佢好辛苦揾翻佢，但系变咗一个好老道嘅阿伯。咁如花就同十二少讲，佢话十二少，多谢你仲记得我。呢个胭脂盒，我挂咗53年， 我依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咁其实一个胭脂盒摆咗53年，入边咩都干晒，咁所以我谂如花都需要换过个身。 我相信如果睇过呢出戏嘅，先知道你讲咦，点解会咁耐嘅？点解会变咗一个好老道嘅阿伯咧？咁其实就系一个隔世嘅情缘嚟。 冇错， 系啦。当年认识嘅时候咧，就系喺50几年前嘅香港。咁但系咧，后来 喺西环嘅石塘咀。 系啦，梅艳芳就其实已经喺阴间度过。 佢哋当年咧就要诶，即系话约埋一齐咧，就吞鸦片自杀。 系 系啦，因为十二少就唔容许呢一段诶，即系清流嘅女子啦，同埋一个系啦少爷一齐啦。咁但系结果咧，佢哋就要分开。 系 系啦，咁如花就吞咗呢个鸦片，就自己走咗。但系十二少咧就冇呢个勇气，咁结果佢就要一个人即系潦倒咁样过埋佢余生啦。 系啦，咁。即系拍得好好嘅，出戏系 好感人， 重看啦吓， 系啊， 咁所有嘅感情气氛啊，各样嘢，咁有呢一首咁精彩嘅《胭脂扣》。第一个钟系接近10点钟啦，咁10点钟新闻报台咧，我哋还有2小时嘅，咁起码10点至11点咧，我同阿延伸都会继续将梅艳芳嘅歌曲、佢嘅电影、佢嘅电视剧、佢嘅舞台、佢嘅所有嘅怀念。我哋都用歌曲同大家一起追悼怀念梅艳芳，毕竟佢已经原来逝世咗18年啦，眨下眼。10点钟新闻报道后，2000靓歌再重聚，希望大家继续留喺收音机旁边，又或者喺重听嘅朋友都可以一听再听。 传播速度是比 Delta 更加快，呼吁市政官员考虑推迟今个月10号成人日仪式和庆祝活动，以防疫情蔓延。目前日本全国共录得695宗 Omicron 病例，分布在27个都府县。首相岸田文雄早前在新年讲话中提到，将会加快新冠疫苗加强剂接种工作，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应付疫情。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的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Hello， 我是王。丹尼，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嘅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系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同悭电胆嘅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咗啦，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下啦，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雨夜救儿，而被警棍击中的陈延年亦都在医院中苏醒，于是陈独秀就将彻夜写好的文章读给个仔听，希望他明白自己的爱国之心。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再重聚，时间是10:09，气温是18度，湿度是82%。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多云，对不住，应该是大致天晴才对，大致天晴，好像今天一样。明早的市区最低气温是17度，而新界再低几度，夜间最高气温大概21度，而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好啊，好天气，非常舒服。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由开始9点到而家咧，都系追忆紧梅艳芳嘅歌曲，经典嘅歌曲，同埋往日嘅情怀。咁啊，当然我哋香港人系非常非常之熟悉佢嘅歌曲啦，甚至佢嘅一切啊，佢喺舞台上边做过无数嘅演唱会，拍过无数咁多出电影，我哋都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就对我来讲是历历在目的，因为我都经常会即见到他、经常见、in fact 我跟他是邻居来、 哦、 没人知道、 哦 算了、很久了，所以成日都见面的。咁我哋回来呢，我哋刚才唱了很多很我喜欢的歌，风的季节啦，心债啦，赤的疑惑啦，交出我的心啦，胭脂扣啦，心仍是冷啦，等等等等。啊，最近呢，我一路揸紧车嘅时候咧，突然间啊，边位同事有节目，就播紧一只歌，啊，真系好听。虽然我听过已经100多次，好奇怪嗰啲好熟嘅歌嚟，但系因为有时一种感觉啦，你揸紧车或者啱啱嗰时你谂紧一啲，投入咗个音乐嘅世界， 场景就飘出嚟， 嗰只歌觉得虽然听过好多次， 但系都觉得好好听，即系叫做《女人心》。我哋今日请到我哋特别嘉宾咧，系叫做研新，研究嘅研系新旧嘅新。不过呢只歌唔系新歌，亦都唔需要研究，佢系好歌亦或系唔好歌。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倦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缺失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碎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和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碎了和幸福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即系金马奖嘅最佳电影歌曲嘅， 系啊，咁要讲获奖，佢当然咧由攞咗新秀第一名之后咧，多数都获奖嘅，因为佢实在太有天分啊！无论系唱歌、做戏都系，因为佢第一出电影咧，即系参与嘅电影咧，就系叫做《缘分》， 系咪第一出噶？应该好似系啦，因为好早噶，嗰阵即系八十年代初嘅，都即系佢变咗歌手之后就开始拍电影。咁出电影咧就系张国荣做主角，男主角嘅。咁啊，同埋张曼玉，张曼玉啊，佢系女配角。 哦， 即刻攞嗰届嘅香港金 像奖，第一次啊， 系啊，就攞咗最佳女配角。 真系天分啊！ 系啊，有天分啊！咁出戏咧，缘分咧就导演系黄太来。诶，编剧嘅咧就犀利啦，咁啊全部都变晒导演后来，编剧里边几个陈家常啊、陈庆佳啊、阿蛋啊咁样，全部都系我哋啲老友记， 即系嗰阵时 系啦，全部系做编剧嘅佢哋，咁啊但系变晒导演吓，变晒大导演，咁就当然即系所有呢啲都系即系经典嘅歌曲咧，后边嘅故事咧都系经典嘅组合，好多经典嘅场面。讲起呢出电影，主题曲当然系张国荣。同埋梅艳芳合唱。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清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相见，你我相隔多么远， 你我相隔多么远， 那年那天可相 那年那天可相见， 那处境可会改变。 歌叫做缘分，佢非常有缘分同阿张国荣嘅一齐唱歌，一齐登台，一齐做电影，同埋唱电影主题曲。当然有好多歌我哋都会期待住，我哋可以演绎咁杯嘅角。有只歌叫做《情归何处》啊，边时你嘅挚爱啊？点解啊？ 因为好好好好听，真系。 因为你最初即系听到梅艳芳嘅歌，就俾呢只歌感受到、感应到。 我哋继续请阿延伸演绎《情归何处》。叫做情归何处，好多人都会好好留意，即系梅艳芳佢情归何处啊，经常都会谈啦，佢自己经常都俾记者问添。咁当然，第有一段情咧，大家都好知道啊，好关注。就当年喺日本嘅时候咧，一位挚友叫做近藤真彦。这首歌就原本就是由他而来的。 情让我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如浮云聚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就觉光阴退减，欢欣中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等。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料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尽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醉了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曾遇上几多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一成望月楼有食客确诊，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话，找到一啲曾经用信用卡嘅食客，当局亦都找到一啲，亦都系收到一啲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嘅食客通知。大部分同一时段食饭嘅食客已经找到，但仲揾紧未有提前订咗人士。被问到会唔会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陈肇始话，现阶段最重要系喺农历新年前推出疫苗气泡。至于会唔会扩展至公园同安老院等非表列处所，他相信措施会逐步扩展。陈肇始又说，当前急务是在临界点冚熄疫情，亦都会继续创造有利通关的条件。一名持伤情证的37岁男子下午在九龙城涉嫌行劫和袭击多人之后再纵火，之后被警方拘捕。事件中四人受伤，三人入院，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话，涉案男子下昼喺贾炳达道同南角道交界脚踢一名女子同抢去对方嘅手机，一名男途人尝试截停，被疑犯以手机袭击，疑犯之后弃置手机逃去，并袭击未除嘅女事主。佢之后到附近街市执起一把牛肉刀，喺猴王道同牙前围道交界用刀敲碎一架私家车嘅车头玻璃，并挥拳袭击司机。涉案男子之后走上一座唐楼嘅五楼焚烧门外杂物之后，再到二楼一间宾馆以垃圾桶袭击一名清洁工，之后匿埋喺宾馆嘅房间。警方到场之后喺宾馆拘捕涉案男子，初步相信疑犯开头系打算行劫，并非蓄意策划之后嘅行动。云南丽江凌浪县发生的 5.5 级地震增至22人受伤。地震下午3点过后发生，震央距离凌浪县城60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丽江凌浪县和玉龙县震感强烈，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等地亦都有明显的震感。云南省地震局说，伤者是被跌落来的物品击伤。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派出23人工作队赶赴灾区。凌浪县委宣传部话，地震暂未造成人员死亡或者房屋倒冧，灾区电力、通讯、交通和水利设施基本正常。一名从哈萨克返回台湾之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中华台北空首道代表团成员同时感染流感。疫情指挥中心说，患者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暂时未发现同时感染两款病毒的病征会更严重。又说现在是流感季节，各地新冠疫情亦都持续恶化，因此鼓励民众尽快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以色列日前证实一名没有接种疫苗的孕妇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是当地首宗双重感染病例。虽然患者的病征轻微，但是卫生部仍然在研究这两种病毒结合是不是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机农业除了不用化肥与及化学农药，仲照顾到自然生态的整全发展。就等有机农夫黄如荣分享下何谓整全的农业。 除了一个种植之外，生物的部分其实在农场里面都可以做到很好的互动。如果一个整全一点的农业，其实如果大家印象去回多几十年前，其实这个农场就不是只是种菜，也都会可能养鸡、养鸭、猪、养白鸽，那些的都是农业的一部分。只不过就是养殖和种植的差异。咁而养殖同埋种植如果系结合到上嚟咧，咁其实对于成个环境嘅运用咧，其实可以做得最好。 因应时代发展，养殖业嘅规管日渐严格，一班有机农夫又点样重新结合生物嘅自然互动？ 例如养下蜜蜂，蜜蜂可以帮我哋农场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授粉嘅动作啦。而蜜蜂帮佢授粉嘅时间咧，咁佢呢亦都会呢自己制造咗一啲嘅蜜糖出嚟嘅，亦都一个副产品啦。又或者有陣时我哋喺冬季嘅时间呢，会有一啲嘅洛神花采收咗，将佢制成咗一啲嘅蜜饯。健康啲嘅时候佢又想用一啲蜜糖嚟去制呢个蜜饯。咁所以呢一啲嘅进展呢，就令到我哋农场里面觉得就如果我哋有蜜蜂呢生态度嘅时间，成个运作可以做得更整全喎。咁我哋又諗一諗呢个方面囉。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根据雇佣条例，法定假日会逐步加到17日。第一个新加的假日是2022年5月8日的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 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想下以前，我哋一路成长嘅音乐情怀。今晚我哋好开心可以揾到延伸啊 ，Vince 啊，我哋一齐追忆翻梅艳芳一路以来嘅超级名曲、经典嘅场面，同埋我哋深深有印象嘅一啲大家认识嘅感情。头先唱咗好多歌啊！好多都好耐冇唱过，当然啦，呢啲歌大家都会印象深刻，好熟悉嘅。新闻之前我哋又唱咗《夕阳之歌》啦，跟住翻嚟咧，我哋还有一啲歌咧，好想好想再听。啊，有只歌咧，佢喺电视或者舞台表演咧，差唔多系胆嚟嘅，一定要唱噶呢只。咁啊，仲有咧，好多时候都会。有草蜢在后面、以前叫草蜢仔的你知不知道 是 吗是啊他们有个仔字的。后来呢他们成长了不要要个仔字啦这样的。初初呢他 们 不是唱歌添即是跟着妹 真的跳舞的。 跳舞的在后面、即是一路带他出道。梅艳芳是好 是 啊真的 是他们的师傅啦、所以好欣赏草蜢他们三个呢最近就做了一个刚刚 在个小轮那里、就做了一个 show, 是疫情 是好 是啦最前就全球即是大家平台都可以免费看、是即是追到梅艳芳唱晒妹那些歌。 师傅 是啊即是好欣赏草蜢好嘢好嘢。咁讲起当年呢我都历历在目的呢就在电视那里呢梅艳芳就唱梦伴。亦都是近藤的歌咁草蜢后面跳舞 最经典的 怪女人同埋嗰啲姿势啊舞步呢啲香港人都识 嘅男仔头咁样㗎嘛 唔係啊啲香港人都识跟住跳嘅啲手势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以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勇敏抵抗一切的冰与冷反而借北风轻轻的吹起长长裙多温馨心里风中那笑声口里 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 失去已破碎， 不可以再追， 手里 Don't worry漆黑中带着泪，连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封印，再也再也再也不见，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醉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 失去已破碎， 不可以再追， 手里 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漆黑中北风中带着泪，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封印，再也再也再也不见，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 红不声的音乐完咗咧，就好似一切已经在脑袋那里，一切已失去。不过这首歌呢就永远都不会失去的，因为真的一听到刚才你们唱呢，就已经哇那些画面出来了。那些舞步记得怎样？ 有啊 我们记得的，是尤其是那个 chorus， 今天今天星闪闪那里，哇即全香港都懂跟着一起唱。 是他又拿起个 mic stand 的。是啦是啦，很有型的。咁啊，讲起喺梅艳芳嘅舞台上边咧，好多歌都系同佢啲旧拍档啦，吓，譬如佢头先讲草蜢系佢提携噶啦，因为佢同阿张国荣咧就非常有缘嘅，咁所以头先都话唱咗啲缘分啊。咁有只歌咧就系阿 Leslie 嘅张国荣作嘅， 系啊，佢写俾梅艳芳嘅， 系啊，真系有心啦。 就喺《金枝玉叶二》嗰套戏嗰度特别作俾佢唱嘅。 咁呢只歌咧就好似阿妹后来又好似同个 Anthony 啊， 林永亮 系林永亮又再系 喺《镜花水月》嗰只碟入边就系佢同 Anthony 一个合唱版咯。 咁呢只歌咧就系张国荣作曲，叫做《有心人》。 前望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曾忘掉这种遐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迷糊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羡慕你或有心真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眼神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 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会但有心 暗爱 并往谁说，这算是情愫。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 是无理 或有心 沉迷 像戏，谁又会自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有心 暗爱 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 歌名叫做《有心人》。当然这个有心人后来 Leslie 自己都有独唱版的。 是啊 是啦。 没错。 当然又有梅艳芳、林咏亮的版本。是张国荣写给特别写给梅艳芳的一只歌曲。那么边时你对梅艳芳的感觉是刚才讲过啦，由情归何处开始，是不是？ 是啊，比较听佢新啲嘅歌，反而就之后出嚟做音乐啦，就多啲歌手唱翻咧，就听翻佢旧少少嘅歌。 系啦，咁其实即系最我哋听得最多就系即系头先似水流年时代啊，赤的儿话啊，心债啊，胭脂扣啊嗰啲。 嗯， 咁就。你选一只其实比较好少听到的，是梅艳芳的歌。 我揀呢一只叫做感激，是应该是新啲的了。我想情归何处之后，有机会是那一期之后。 好，感激你。 就算担承风风雨雨 事情，情怀是永远没法静，在掌声与灯影，真心维护着我无奈对眼睛，感激再感激，跟你活着就是我骄傲，再到台上见，不必再要我高声上路，一次又一次，仍然是你待我最好，如一生的歌，只得这个仍未清楚要怎么唱好，感激再感激，因你踏着未尽过的路，再到台上见，只因我有更多可以做，不舍你同行同命运路上没句号，天可老，唯独这歌声不老。是这生涯能燃亮我生命，就算担承风风雨雨的事情，情怀是永远没法静，在掌声与灯影，真真维护着我无尽对眼睛，感激再感激，跟你活着就是我骄傲，再到台上见，只因我有更多可以做，一次又一次，仍然是你待我最好，如一生的歌，只得这个仍未清楚要怎么唱好，感激再感激，跟你踏着未踏过的路，再到台上见，只因我有更多可以做，不舍你同行同舞，原来命运路上没句号，天可老，唯独这歌声不老，天可老，唯独这歌 唔該曬 ，Vince。呢隻歌就叫做 《感激》， 感激啊，比較少聽啲，因為比較上係後期啲嘅歌啦嚇。因為最多最忙嘅時候咧，我哋嗰啲歌都經常都係聽到梅艷芳喺電視上面表演嘅。今日咧一連兩個小時已經都係全部唱曬梅艷芳嘅歌，咁啊多謝延伸咧，即係用呢一個梅艷芳情怀的声音，情怀当然大家可以很不同，你也不是模仿他，我很喜欢听这些中低音的歌，所以请到延伸来演绎这些这么好听的梅艷芳的歌呢，最好不过有一只我最喜欢的梅艷芳曲，许多郎作给他，郑 Sir 郑国光填词，电影来的主题曲《似水流年》。 望这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这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爱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 心。 如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何寒烟波里，我怀念，怀念我。 星日耳门发表声明，话美斯同另外三名球员同样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佢哋目前正喺度隔离，并遵从适当嘅卫生规定。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

着手共看天圆，靠着我与晚风碰面，遍地里红艳舞缤纷旋转，像瞬间爱上边，我竟猜完，仍是你话良心不变。浓浓情温暖，两句望互爱前，怎料人如孤雁。重回来这秋天，人茫茫再不相见，这约会没法完，空望远山红树秋风仍在 编曲都很有意思啊！ 系啊，佢承接住一个音乐剧，原先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系啦，所以头先阿边士弹嘅最尾呢个部分咧，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嘅曲嚟嘅。 系啊， 咁回应翻，因为呢只歌叫做我和秋天有个约会，亦都系一个舞台剧，一个话剧嚟嘅。 系啊，冇错。 好似当年系香港话剧团。 张敬轩做其中一个男主角， 男主角，所以嘅歌就系佢唱噶啦。 当时我喺台下听到佢唱呢只主题曲，我觉得哇，好好听， 好听。咁亦都恭喜啊轩仔啦，啊最近喺乐坛真系 大放异彩， 大放异彩啦。啊，所有奖攞晒之余咧，演唱会非常成功，仲做紧啊，仲做紧。我话秋天有个约会，跟住落嚟咧唱一只。大家都估唔到嘅歌啦，嗬！ 我哋由节目一开始嘅一阵风，凉风轻轻吹过之后，咁啊，秋天红叶再进入去一个深冬嘅时候，就慢慢落雪，一个好浪漫嘅佳境。 我哋香港冇雪落噶噃，不过喺日本啊，大家可能真系有惦念住日本嘅雪景。北海道之旅，歌名叫做《雪之华》。 No vida que quiero, todo no ni nada ve. Yo ya mi no no cabo, que mi todo alude lo. 秋天一路去到冬天，落雪之华，雪之华咩意思咧？ 就系雪花嘅意思。 啊，雪花系啦，雪即系日文雪之华， 华就系花， 花系啦。即系其实呢个华字系我哋即系中国古字都系， 系啦冇错， 系嘅花字嚟嘅吓，咁所以 阵阵嘅雪花飘落嚟， 识下日文嘅延伸都 confirm。 好听嘅，边个原唱嘅？ 系中岛美嘉嘅。 哦 ，OK， 呢一个非常之出名嘅 女歌手。 女歌手薛之华。边时？有只用心良苦咧，即系好出名嘅，以前八十年代都好 hit 嘅。但有一个广东版咧，王菲翻唱。 系啊，系啊，呢首叫做《天与地》。 系啊，我都唱过，曾经。旋律大家好熟悉噶啦，因为系用心良苦嘅旋律。王菲再用粤语唱出《天与地》，我哋请编词。 当清风长夜里飞过，当天空围着你一个，思海中期望你想过我。当心思无办法敲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会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想留起，再等，直至再吻到你。当清风从夜里飞过，当天空围着你一个，知不知谁又再牵挂你？无法考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知不知谁愿这刻有你？但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你会否沉闷里恋上？ 歌名叫做《天與地》，算得你好熟悉，因為就算你一個資深歌迷都好，你哋會喺八十年代聽到《用心良苦》呢隻歌啊嘛。咁其實歌曲咧就應該無分新舊先啱嘅，不過咧我哋就點解咁中意？即係我自己啦嚇，咁呢個舊歌啦，因為啲舊歌咧其實就叫做經典歌啦，叫做金曲啦。點解會變成金嘅咧？變咗色嘅咧？因為係好多好似一個金礦咁咧，好多沙石嘅本身篩選咗成好多年、幾十年，甚至一百幾十年啦，篩選落嚟嗰啲咧就係金曲，就係金嚟，淘金啊嘛。咁所以咧就慣咗聽舊歌，但係其實新歌咧都好多好好聽。十年之内我都叫做新歌，你揾一只啊？ 唱呢只 好嘛？ 旧街歌， 多谢李先生。 街歌小店，记录愉快相见，含有笑的肤浅，别离几年，记录已经不见。昨日记忆断线，细雨下一回你记冷吗？悄悄在以后说的话，陪着我静静歌看星星，一处渐渐繁华。时光总不留人，难得过去幸运。明日如何地变，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和街角故地这样唱，然后重温曾经憧憬似街中笑着兴奋。只需夏季相见，决定隔了冬天，走了多远，脚步踏进这串，昨日脑海看见，或许时光是夜更光吗？擦去年少时对的骂。平淡似静听歌看星星，今晚亦是无暇。时光总不留人，难得过去幸运。明日如何地变，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和街角故地这样唱，然后重温曾经憧憬这街中笑着兴奋，留低余温，藏一点收进心坎，暖和香烟。 大约系十年来的歌啦，歌名叫做《旧街角》，原唱的连诗雅。接近十一点半啦，我哋新闻之后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7宗是无症状感染，而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有24宗，剩下2宗的结果待定。有一成望月楼群组增至4人确诊，新增的个案是一名50岁女子，上个月31号被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统一检测呈阳性。另外望月楼群组的确诊地盘工人，她的38岁太太亦都初步确诊，她曾经同丈夫在望月楼 有用膳。女患者上个月30日出现喉咙痛，今日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佢喺荃湾山德市中心15楼工作，最后翻工日期系上个月30日。就望月楼嘅相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至今安排大约340人到检疫中心，包括22名餐厅职员，同埋大约170名食客。成立了5年的网媒众新闻晚上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二起停止营运，网站不再更新，一段时间之后将会关闭。众新闻在社交媒体说，现在面对的不单是风吹雨打，而是龙卷风吹袭。过去2年社会巨变，传媒生存环境恶化，令他们无法再毫无担忧地达成理念，形容身在风眼，必须先确保所有人平安，并感谢订户和读者的支持。众新闻在2017年由多名资深传媒人创立，以众筹方式筹集营运资金，曾经凭有关元朗721袭击事件报道获2020年人权新闻奖。去年10月，众新闻报道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拒绝保证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不以言入罪，其后保安局发表声明批评众新闻企图令读者误解邓炳强的解说，为有关报道误导市民，局方深表遗憾。法国政府表示将会移走日前在巴黎海船门悬挂的一支大型欧盟旗帜。法国是未来6个月的欧盟轮任主席国，政府日前在海船门悬挂欧盟旗帜，右翼分子批评政府将欧盟旗帜取代法国国旗，是试图抹去法国人的身份，并侮辱退伍军人。极右领袖玛丽娜勒庞说，政府被迫移走欧盟旗帜，形容是美丽的爱国胜利。日前表明将会保留欧盟旗帜几日的欧洲事务部长否认政府让步，说会在星期日移走欧盟旗帜，又说右翼分子的言论错误，因为法国国旗从未永久展示在海船门上。效力法甲巴黎圣日耳门的阿根廷前锋美斯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圣日耳门发表声明说，美斯和另外3名球员同样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他们目前正在隔离，并遵从适当的卫生规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咧，都每个国家有佢嘅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好多新嘅国家成立，咁每个新国家成立嘅时候咧，都制定佢自己嘅一部憲法，咁所以憲法咧可以話係呢個國家嘅一份身份證嚇，用嚟去參與國際社會嘅時候咧，令到國際社會去了解到呢個國家嘅歷史啊，佢嘅基本嘅價值觀念啊，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啲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咧，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宪法一分钟。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1月3日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

浅浅的离惑，长街的一角，弥漫着冷漠，像看清楚心中撕碎的片片感觉，满脑是你扮笑等和不羁的嘴角，我不敢说I love you， 前事像泡影没记清，雨线飘散在长夜舞不定，自离别在那日忘掉了欢笑，到每天数不清是情或音，是磨夜或思想的每分，仍痴痴爱着你。长街的一角，无福是快乐，是我孤单的身影，看清风雪感觉，每晚梦里仍会见曾意会的街角，似醒似醉似梦里，怀念着笑声共背影，孤清的晚上呆坐看天渐亮，自离别在那日忘掉了欢笑，默默去想数不清是情或音，是无夜或思想的每分，仍痴痴爱着你。Love me once again 是梦想，孤清的晚上呆坐看天渐亮，自离别在那日忘掉了欢笑，默默去想数不清是情或音，是无夜或思想的每分，仍痴痴爱着你。 Love me once again， 长街的一角。眨下眼过咗差唔多三小时，我哋每一个星期都会有无数咁多往日嘅金曲，我哋希望呢啲歌可以再听。再听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re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s Every she-Starting to see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it's breaking a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Looking back back on how and what's in hi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 memories away.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 Every shilling that they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Memories come back clearly to me.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往日嘅情怀再次浮现喺我哋嘅节目。个个礼拜都系咁噶啦，不过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同大家讲晚安，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多谢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延伸。 Sleep, lay me down.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多谢弹钢琴嘅 Vince， 多谢阿坚哥，多谢延伸，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Have a sweet dream、mm-hmm.。